想起离开家时爸爸远去的背影， 呼吸慢生活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 不管几点，不管我为了什么要失眠，没有抱怨，你还是默默守在我身边。你给我温柔体贴，疼爱我的缺点，说有内涵才是美的终点。 So baby baby baby， 谢谢你的

慢生活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自在生活。 就是真的。 途中。 既然相爱，为何不爱？何况那的确是真爱。 爱的开始如此简单，爱的过程如此困难。 世间一切都是假的，我爱你，你爱我不爱？

事毫无诉说之意，真的舍不得看见你的伤口永不痊愈。也许我只是别人的影子，在你的怀里也感到陌生，因你的眼神背叛了你，泄露心中的秘密。为什么每一个美丽的开始总会留下一个残缺的结局？为什么邂逅总是在浪漫的午后，分手却在滂沱夜雨里？ Take you back, all the way back, old school style.

光芒照进心里、yeah、我看见站在人群里那个人就是你。 却不愿死心，想要追寻一点一滴，就像是一场老电影，以为不停反复回忆，能挽救支离破碎的过去。我承认我根本忘不了你，早就走入我生命，所有关于你的记忆，过了一世纪还是那么清晰。我忘记自己也忘不了你，你早已离去，我还停在这里，纪念我们的爱情。这思念烧在心里，灼伤自己，爱流进了血液，更难分离，多不愿意看着你冷漠的离去，只能假装自己可以失去你还好好的活下去。承认我根本忘不了你，因为你早就走入我生命，所有关于你的记忆，过了一世纪还是那么清晰。我忘记自己也忘不了你，你早已离去，我还 什么竟然忘记你离开那天是星期几，是否穿着我送你的毛衣，忍不住不为你着迷，忍不住不说 诗歌、红酒、时光、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，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。